九八八，坚持好音乐、好内容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 告五人。 跟住落嚟要分享嘅呢一个故事，与其讲系恐怖，其实更多嘅系亲情嘅感动。回家的电梯。呢个系一个妈妈同女嘅故事。文文喺3岁嘅时候，爸爸因为一场意外离开咗。他和妈妈相依为命。文文妈妈虽然学历不高，但很努力工作，两人的生活都没问题。就在文文5岁的时候，妈妈和文文就搬了一间公寓居住。他们住在18楼。有一天，因为妈妈忙着搬夜，贪玩的文文自己一个走入电梯，谁知电梯突然闩门，文文自己一个好害怕，然后电梯盏灯闪下闪下，跟住就停住咗，吓到文文不停咁喊，心急嘅妈妈不停叫人帮忙救文文出嚟。过咗好耐，文文终于被消防员喺电梯救咗出嚟。文文因为呢一件事而有阴影，以后都唔敢一个人搭电梯。内疚嘅妈妈无论几忙都好，都会陪住文文搭电梯上楼落楼。有一次因为不舒服而没有接文文放学，文文自己一个搭车回到公寓，宁愿行楼梯上18楼都不敢坐电梯。妈妈因为这样而觉得很心痛。转眼文文已经大学毕业，她成功面试到一份工作，但因为工作的地点是一间商业大厦的6楼，所以妈妈每日都会坚持陪文文翻工放工，仲陪住文文搭电梯。文文同时见到都觉得好奇怪，甚至喺文文背后讲文文系孖宝，咁大个仲要妈妈接送，而且仲要送到 office 门口。文文听到同事讲佢，觉得好冇面。佢叫妈妈唔使陪佢，但系妈妈担心文文自己一个行楼梯会有危险，坚决要陪文文。文文因为这件事而和妈妈吵了几次，甚至为了避开妈妈的接送，文文选择提早起身翻工，放工趁妈妈未到的时候自己一个行楼梯离开公司。两母女因为这件事开始冷战，不过就算两人吵得几犀利，妈妈依然风雨不改去到公司等文文。如果文文离开了公司，她就会飞车赶回家楼下等文文，甚至因为这样试过发生几次交通意外。这一晚文文又再次避开妈妈，提早和同事离开公司，到附近一间酒吧饮夜。大概到了晚上10点，同事才送文文回家。哦，你这里这么夜还这么塞车的？文文的同事问。原来是发生了一场车祸，有部车被货柜车撞到，车主当场死亡，架车被货柜车撞到变晒形。同事送文文到公寓楼下就走咗啦。文文冇见到妈妈，就独自一人行楼梯上楼。上到18楼，文文见到妈妈就企喺门口，以为妈妈一开口就会闹自己啦。点知妈妈好似呆咗咁，一直望住门口。妈妈，你冇嘢嘛？文文见到妈妈面色苍白，担心妈妈有事。哦，妈妈冇事，只系唔知点解会企喺度。明明系要去你公司接你噶嘛，可能真系太攰啦。妈妈好似唔记得发生咩事咁。文文好内疚，扶咗妈妈入屋之后就同妈妈道歉。妈妈知道系时候要俾你独立。但是妈妈真的很担心你一个人，万一有什么事怎么办？文文答应会小心照顾自己，而且会叫同事陪她搭电梯。妈妈也答应会每日准时陪文文搭电梯。 妻回家。妈妈面色一日比一日苍白，文文一直说要带妈妈看医生，但妈妈就说自己无事。过了一个月，有一晚文文开 OT 迟了放工，回到公寓已经是接近凌晨12点，妈妈依然照旧在大堂的电梯口等待文文，但今次妈妈面上多了一份哀伤。当见到文文的时候还开始落泪，文文吓了一跳，因为是自己夜返令到妈妈担心。妈妈跟文文说，文文乖，妈妈可能不会成日陪着你搭电梯回家，你要试试自己一个搭电梯克服你的阴影，知道吗？文文不明白为什么妈妈要这么说。这个时候电梯停在5楼，保安阿胜见到文文很礼貌跟文文打招呼。 康小姐，以前见你都是自己一个行楼梯的，这个月你成日搭电梯不打算再行楼梯了？ 有人陪不用再行楼梯了。 文文望着妈妈说，你没什么嘛，阿胜问，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们，我们保安部会尽量协助的。 文文又觉得奇怪了，正想问妈妈的时候，阿胜就说，你妈妈生前对我们好好的， 过时过节都会送下生果啊饼干给我们的， 没想到就这样就走了。文文听到之后面色一沉，明明妈妈就在我身边，你说什么生前啊？文文开口大闹阿胜，阿胜吓了一跳，咁啱电梯道门打开，阿胜同文文道歉之后就急急脚行出部电梯。咩保安嚟噶？真人死都有嘅。 妈妈，你以后唔好对佢哋咁好啫。 文文一边讲一边翘住妈妈嘅手。成个月啦，点解你嘅手仲系咁冻嘅？妈妈嘅手异常冰冻，文文好担心。文文啊，妈妈呢一世人最幸福嘅就系有你呢一个乖女，系妈妈唔好，搞到你一直有阴影，唔敢自己一个搭电梯。你大个噶啦，以后你要学识自己保护自己。妈妈唔喺度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知唔知啊？文文听到之后，眼泪已经忍不住流了出来。当电梯来到18楼，电梯门一打开，文文见到有两个白影站在自己屋企门口。妈妈要走了，妈妈好不舍得这么说。文文捉住妈妈，担心一松手妈妈就会消失。妈妈已经跟他们借了一个月时间，今晚一定要走的了。文文崩溃痛哭，不要哭，文文要坚强，妈妈可能可以再见回你爸爸。无论去到哪，妈妈依然会守护着你。妈妈将冰冷的手放在文文的心口，我永远都会住在你心里面。讲完，那两个白影就带着文文的妈妈消失在文文面前。原来一个月前那一场车祸，死者是文文的妈妈。她去到文文公司，见文文已经离开，打文文电话又没接， message 又不复，一时情急就飞车回家，谁知不小心被架货柜车撞到。文文因为没办法接受，晕了几次，连葬礼都是文文的亲戚帮忙处理。之后文文就变得很古怪，成日自己跟自己说话。究竟文文那一个月 真系见到妈妈，定系自己嘅幻觉啊？连佢自己都分唔到。无论点，世事无常，我哋真系要好好珍惜我哋嘅屋企人，唔好等失去先至后悔。更多怪异事件陆续同你分享，记得继续留守下一期怪异。 九八八槟城 FM 94.5， 我们是五月天。 大家好，我是德尔叮当。